第二十集，伦理与艺术。许少卿肝火旺盛，但他觉得那不是他控制得了的。他没欺负了谁，也没骗了谁，从来都是你情我愿的。他在最规范的会所加入会员，照规矩办事，只是希望能在一个保证安全和健康的地方把子弹打光。单纯直接，不夹杂任何附加动机，是一种十分光明正大的关系。对着脸不熟且漂亮的男孩，他就很好放松，这是他唯一的需求，曾经。所以问题回来了，他是怎么非要一而再再而三约这个一无是处的中年男人的呢？原来许少卿觉得他只是一无是处，结果现在居然还把自己给弄冷淡了。他看着安里眼神复杂，但是他倒不是觉得安里复杂，他是看不透自己。然后他低头把自己裤链拉上了，安里有些惊讶，但也一言不发地开始穿自己的裤子和鞋。等他把自己都穿好，就释然般地叹了口气。 你怎么了，安里？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在怎么想我？ 你别那么看我，好像我不正常一样，是个人都会那么想的吧？好吧，是我错怪你，对不起。 你少放屁了，变态！谁告诉你正常人都会那么想？ 本来就是啊，你跟我在车里，然后把周小云叫到住院楼门口，而且车前玻璃正对着门口，只要想一想都会觉得你要玩什么情境吧。我保证谁都会这么想的，绝对不是我变态。 你保证顶个，这还有专属名词？你到底参悟过多少小电影？ 唉，就你这样的还说两年没放松过，鬼信。估计你这种货色的男人在这之前就已经出轨无数次了吧。 许少卿说完，眯着眼睛审视安里，似乎想瞅出什么端倪。听到出轨这里，安里的神情果然有些古怪，但他很快调整状态，没有就此事反驳许少卿。 都是高中时候看的，我上中学的时候网上还没有那么多东西，还都是光碟，那班里有人得了什么光碟就要叫同学们一起看呢，你不看就显得很不合群。你高中时候不这样吗？你年轻，那时候网上应该都有了，倒是不需要像我们那样了。 突然他想到许少卿是同性恋，本来也不会跟同学一起看小电影的，自己问得很愚蠢，于是又赶紧自问自答。提到高中，许少卿沉默了，安理想自己果然又说错话了。 哎，给我讲讲，我想听听你高中时候都在干什么。一起看，那要是有反应了怎么办？难道当着哥们面直接来？ 有人试过这样，但我不会。 许少卿注视着他的眼神变得有些深邃，这人为什么说话总给人感觉那么坦白的过分？是故意的吗？但是许少卿确实感兴趣起来，想听这个人继续这么坦白地说下去。 那个情境的电影就是当着男人的面和他老婆来吧，把女人的老公绑起来然后让他看吗？ 有很多种，绑老公那种我看了揪心，比较常见的是那种在睡着的丈夫旁边和他妻子直接来的，他那种东西又太扯了，那么吵老公怎么可能不行，我都替他们紧张。 不是揪心就是太扯。你说有很多种，那有没有你喜欢的？ 我觉得那种灵堂情景还不错，至少丈夫死了万事成功，天子情趣达到了，而且也没伤害谁。 灵堂情景那是什么？跟我说说。 就是女的老公死了，在守灵的时候有熟人进来，当着女子亡夫的面来，他们看着死去老公的照片来。 好像听你这么一说，嗯，是挺好的。 嗯，而且台词也不错。 要不我们试试吧？ 什么？这儿又不是灵堂。 你老婆也还在，可她一样看不到我们的。来吧。 等等，刚才嫌弃我变态的人是谁？我看你感兴趣才跟你聊电影的，你怎么这样？ 刚才是我无知了。 别这样，刚刚不都好了吗？为什么突然就…… 乖。 咱们现在去酒店行吗？多久都行，不要钱，这次不要在小鱼面前，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我一定会冷淡一辈子的。 没关系啊，冷淡就冷淡了，反正在我这儿你一辈子也用不到。 我不…… 许少卿说完一辈子就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不过箭在弦上，凡事以射出去为优先，其他懒得多想。安里仍然不依从，拼命抵抗着，他已经打定主意，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由了这个跋扈的老板。他后悔了，他以为自己也许还能跟许少卿心平气和的有得聊，全是错觉。 你知道一开始我叫你老婆来是做什么吗？ 嗯， 我本来是要告诉她你背着她做出来的事儿。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怎么会有你这么混蛋的人？ 也许是一种社会公德心吧。嗯，如果你跟我玩玩那个，我就答应你不出去告诉他这件事儿。你不想，那咱们就实话实说了。 你还要不要脸？ 二选一，你自己看着办。 你真的太坏了。 许少卿笑而不语，作为一个同性恋，说他没听说过多少玩法那是扯，但对于一个一心只想放松的许少卿来说，一直以来对那种类型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知道。可是当他发现就连安里这样的人都会有那么成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私人世界的时候，他产生了些奇怪的情绪。自己丰富的经历在直男世界根本不值一提。在小鲤鱼一本正经的科普之后，许少卿把控不住自己了，他特别想当着他老婆的面彻底摧毁他提过的那条底线，想让他把那些根本不适合他的妄想情境都给我忘干净。好像是有点疯，大概被这个变态大叔给带坏了吧。 衣服没必要吧？可以穿着吧？ 不可以，既然是羞耻的玩法，当然要让你羞耻到头啊，我的圆儿。 能不能别这样？ 不能。你就把我当成是个豪华靠椅，好好坐着，从这里看着那个大门，一会儿你老婆就来了，放松。要不要办个包月？嗯，可以考虑一下。安里，你老婆来了，让我看看夫人有没有更开心呢。嗯，有的。 许少卿看见安里胳膊上的肌肉都紧绷起来，像是愤怒又像忍耐般用力地掐着他自己的大腿。许少卿抓起安里的两只手阻止他的自虐行为，可即使双手掐不着大腿，许少卿也能感觉到安里那双紧绷绷的胳膊。其实许少卿并没有因为窗外那个女人而产生了什么更多的感觉，反而却因为安里这个极度反感抗拒的态度和似乎又回到最开始那种欲望冷淡的反应有点焦躁。没意思，看来这种乐趣许少卿无福消受，或者这件事情本身就没什么意思，都是精神废料，毫无操作性。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